上呢啲唔等仔嘅事，我阿爷话佢都有份参与。靓仔嘅佢嗰阵沟过唔少鬼妹，但系点解会老远嚟到中国嘅咧？听讲当年英国佬入侵中国嘅系僵尸，唔系鸦片。鸦片只系用嚟包装嘅代号，因为惊扰民。我哋繁殖得好快，直到呢个人嘅出现。喺虎门嗰日烧鸦片嘅行动，我哋死咗唔少同胞。阿嫲就系咁样牺牲咗，唔知系咪水土不服，我哋嘅法力越嚟越弱，而且开始对人血冇咁敏感，仲折堕到学人食饭添。我爹哋同妈咪交流都好广阔，听讲启蒙得佢哋最紧要嘅就系呢一位世兄。妈咪系一个反叛性好强嘅女人，一引起嗰阵，佢都会喺屋外边四周围飞，仲穿墙入室咁演晒嘢添。 你今次有运功嚟咩？ 冇啊！ 你咁样叫做冇？边个同你 set 头啊？话过好多次，啲法术唔好系有用唔系有用，我哋人嚟噶嘛。 咁人哋原底系僵尸嘛，咁耐冇用，惊唔记得啊？ 唉，俾你取象。 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啊，老爷仲捉你唔到？ 嗱。 好味道， 哎呀，定埋啲咁嘅烂出嚟做乜嘢咧？真足足，哎，我份早餐同报纸咧，阿狼啊闹情绪啊， 边个叫你请个人狼做工人啫？ 早晨 ，Master， 阿狼，今日几点钟去拍卖啊？ 十点 ，Sir， 十点啊？今日拍卖啲咩啊？ Picasso 画俾你嗰张 Mona Lisa， Sir。 Picasso 又系嘅，不过画画画到我咧，好似女人咁。 唔好杀佢啊 ，Master。 阿爷同老豆喺法力嘅本能都好高，老豆仲识得唔用橡筋都杀到蚊。我同家姐呢一代已经变得好无能。但是家 姐死都不信邪，每个月都有几次撞穿头的。 啊，我在边边啊。 仲在外边啊。家 姐你点啊？ 再撞一次，今次到你撞。 我不得啊，我要保持清醒，一阵间要做手术的。 是好伤的。 打埋一起撞啦，两个。 你明知不得啊，就不要试啦。 又在说是今日转恩子啊，我想不想埋唱啊？ 唔系啊，爹哋，我想学你同妈咪咁，唔使开门，唔记得带锁匙，都可以穿墙入嚟啊嘛。 我同家姐啊，实在系太似普通人啦。 唉， 哇，生得咁靓，都仲算普通人？ 你都唔食沙司咪，点做僵尸啊？ 唉，都话你呢代断正噶啦，你哋俾心机做个普通人打啦。 你哋都唔会老嘅，真系羡慕死人啊！ 而家有人话我似系你个妹啊，再迟啲人话我系你家姐，再迟啲我就死噶啦。 哎呀，你两个唔好搞到我咁骄傲啦！我今日心情靓，我就送你翻医院，又同老豆去拍埋我一揼一箭啊！ 喂，唔好乱发功啊！ 喂， 家嫂，你要穿墙都敲下墙先啦，好彩冲凉啫，屋嘅事点算啊？ 我乜都睇唔到啊，老爷！喂，原来啰柚达子咧系老爷遗传俾你嘅。 麻醉已经完成，手术可以开始。 恩汉，手术刀。 找到胆石未啊？ 找到。 哎，你攞把细刀轻轻介落去嘛。 哦，知道。 哎，你攞翻把刀子得噶。 哦。 唉，当值医生，唔好挂住睇报纸、抿紧脚，过嚟帮下手嘛。 好啊。 啊，收佢俾啊！ 做完手术先啦。 我有间卡拉 OK 啲 PL 索俾到不得了啊！ 病人嘅血压越嚟越低，仲有心脏衰竭嘅迹象，咁应该点啊？ 唔知啊。 打强心针。 你话事啊！ 依家心跳加速，脑部严重缺氧，血血糖越嚟越低啦，咁点啊？ 应该尽快抢救。 啊！一开始跌千七点， 跌冇得救啦！病人已经呛咗，手术宣布压招。 又要补考， 又要补仓。 你哋做新仔嘅，有边个未孭过镬啊？乃念你哋挨咗咁多酸风吐雨，先至做到实习医生。嗱，依家俾个机会你哋，试下讲下自己嘅身世，睇下有冇情有可原嘅地方。狄龙，你讲先。 一个风雨晚上，一个叫白健嘅大老婆。在九龙城第三甲公厕生了个梳虾，样子十分之标致。我记得三岁那年，我老豆张和游在同一间公厕度追龙追死了。 鬼石人最憎看雨残片嘅，都系烧咗佢把啦。姜大卫，你讲啲真啲嚟听下。 唔怕老实讲啊，我唔系人嚟噶，我哋个祖先系僵尸。除了开禧的鸡血和猪血之外，我们没有吸人血很久了。爹地妈咪是一千岁的僵尸，因为僵尸要等一千岁才可以有下一代。他们跟爷爷一样都懂得所有僵尸的法术，而且还不会老添。不过湿了水之后就会没有法力了。家姐和我这一代已经跟人类很相似，连一些僵尸的特征都没有了。 你话我应该拎你去青山研究啊，定抑或系送你去展览呢？ 诶，哦， 咩事啊又？ 冇啊，我谂我循例都要同你讲讲啊。你托我买一只股咧，系咁日跌咗少少，咁啊嚟咗25万股咧，就冇乜点剩噶啦。不过唔紧要，你补多250万到啊，可以继续玩。 啊！你仲大镬 嘅，晕咗，快啲救人啦！ 我死仔女个输钱，边个阻住我就翻边个。唔好上当，院长。 喺医院里头，有好多女病人同女护士追我，我从来都冇感觉嘅，直至佢嘅出现。佢唔单止改变咗我对爱情嘅睇法，仲引发出我身世嘅秘密添。 咁容易有事嘅咩？ 既然冇事，就咪用呢啲咁嘅嘢啦，拎住，睇过你点？嗯？ 你嗰间药咪边甩咗嘅啦？ 哦， 哎呀，老爷啊！ 唉，有乜办法啫？医院对我嚟讲就好似饭堂咁，我入亲医院都要饮血嘅，而家冇血饮啦，咪饮住呢啲就顶人啦，系嘛？ 爷爷啊，我喺医院度有好多朋友噶。 系咯。 等一阵，我介绍个朋友俾你哋识啊。 好， 靓女，唔到你。 靓仔，冇你份。短命术， 蚊烂脚， 孤立薄， 招细麻， 牙尖仔，几靓仔， 几。尴尬， 仲打沉你撇， 地坛大学咩人做事啊？唔通真系神龟？ 这个姿势才是最正确的，我都要教下我的病人才得。 哎，等我介绍，这个就是我朋友迪龙。 Hello， 这个就是我爷爷姜太公了，他成二千几岁了，到现在还戒不掉晚晚睡棺材。 我叫姜文。 Well, well, great, great. I should thanks God 识到班新朋友啊。Hello, 爷爷你好。一啲都闻到棺材香，反而好大阵书卷味噃，好精壮啊爷爷你！ 靓仔你咩高啲咩单位啊 ？Hong Kong U 噶我， 佢就系我爸爸，叫做姜啤，佢成千岁先生我噶，我哋似样嘛。 Hello， 我叫 钟 竹平嘅，叫咩啤你真系 ？Nice to meet you， 诶、欸，你唔好话俾我听，呢个你妈咪啊？ 系啊，佢就系我妈咪姜汁奶咧。 I don't believe it. Holy shit! 安静奶奶，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有冇 25？ 哎呀，真系冧死你 啦！All right, give me 5。 唔 加茶啦。OK， 冇问题，冇问题，我哋五千年前是一家嘛。 乜你哋全部都系僵尸嚟嘅咩？ 咁你惊唔惊？ 我惊你有牙。 呢位系 ，all right， 各位唔需要介绍，我睇佢眼肚大，大得橙皮咁嘅手，如果冇估错嘅，一定系鸡老板。 佢啊，就系我姐姐姜糖啦。 佢系自由搏击教练嚟嘅。 死 之嚟。 That's your other for sake 嘅耳环，名牌嘢嚟噃。 诶、哎、诶、哎， 全国武术大赛冠军。 唉，本来我都唔想招摇，无奈又要逼我讲身世。记得三岁嗰年，我跌咗落山崖，撞到灭绝师太，佢俾一本书我，我以为系街头霸王，点知原来系九阴真经。于是乎，我就练咗一身好功夫。嗯。 哎呀，我哋介绍入去啦。 哎呀， 好 啊， 带翻先得噶嘛。 系咪爷爷走啦嘛？ 咩？ 同你好熟啊？ 唔熟唔熟唔熟。好声啊！好声啊！好声啊！好声啊！你大嘢嚟吧？巨嘢嚟吧？好嘢嚟吧？ 打到笑啊！ 好声啊！好声啊！慢慢行 ，Uncle，All right，Come on，No problem，See you。Uncle，Fuck you。 僵尸家族系嘛？OK， 既然你咁坦白，我亦都同你老实。查实我喺法国出世，拿破仑同我关系妙不可言。 冇啊。 嗰啲汤有窿味嘅， 姜糖啊，煲电话粥黐晒底啦。 同你个教练讲啦，电话收费每6秒就6毫子，分分钟好赚过卖古董嘅。 唉，如果你想似个人呢，就娶翻个人样，咪成日睇埋啲狗眼啦。 换汤啊！喂，叫你换汤啊！拿埋牛排出嚟， 我要三成熟嘅， 六成啊， 我要两成，叹气啊， 他死于疾病，他遭人虐待，他遭人性侵犯，大肚淋丁，各位人类，请爱护你哋嘅宠物， 睇下发脾气啦，睇下你几。 养狼狗咬心口嘅，我唔要你啊！ 冇啊，我中意你哋。 喂，喂， 打死，打死，打死， 口水， 几虚伪啊啦！不过我冇， 佢又好惨嘅，就嚟满约，签咗个2年啦，俾个狗台你睇啦。 他烂口中毒，结果冚家富贵；他因食狗肉，结果死无全尸。 咁刀肉， 他因周身性病，只有乌蝇送终。 大家信唔信食狗肉啊？ 好， 他咧就系、是、死于太串啊！ 冇啊！ 糖糖，攞防止肉粥铺嘅电话嚟， 帮我 call 街口阉狗强嚟啊！ 冇错， 黄叶啊，糖糖， 糖糖， 糖糖， 边个？边个？边个？边个？ 佢同条仔走去边？ 冇嘢嘅，只系拍拖啫系嘛？ 拍完拖未至得睇场子夜场。 乜至多啊？咪去宵夜， 宵完夜咪去公园咯。 咁啊，射架射架，摸下摸下，然后 咪抄下打下车轮啊嘛。 嗰阵我第几次同你去夜街？ 第一次咯。 仲有剩嘅， 得埋阿妈。 未光噶？ 乜你哋只喺度瞓紧觉咩？唔该太太。 哎呀哎呀，整翻嚟使嚟使唔使惊啊？等翻等翻， 你有冇嘢同我讲啊？如果冇以后就唔使讲嘢啦。真系咁 cheap。 喂 喂喂， 我 哥 啊，哥啊， 我哥啊，哎呀！其实我哋搞咁多嘢，都系为你好嘅啫。 女，你见男人太少啦，你点知佢系咪好男人啫？ 佢系一个不屈不挠、能屈能伸、大细适中嘅好男人嚟噶。 盗肉啦！ 男人嘅结构咧，就好似个茶壶咁样，再满咗就直接倒出嚟噶啦。 女人咧就好似茶杯咁， 所以杯咧就攞嚟斟茶嘅，但系唔好立乱俾只杯人哋斟茶噃。 但你曾经话过嘅，如果有人递个壶埋嚟，就嗱嗱嗱声递个杯开去，就拍住台咁话唔该唔该唔该唔该 唔该。 Oh no！ 嗱，嗰啲斟茶咧就唔同呢啲斟茶嘅。嗱，你冇见过一只茶壶配一只茶杯，梗系一声声咁买翻嚟啦。啲伙计啊，梗攞住茶壶，又一堆杯咁逐杯肉杯派噶嘛，系咪？ 所以做茶杯咧，就要做一只非常之高贵、独霸一方嘅私家杯啦，唔系立乱俾茶壶斟茶落去嘅。 我知啦，以后凡系有人递个壶埋嚟，我就同人话唔使客气，我自己嚟，唔使劳烦你。 唔好唔好，咁又 唔系啊？唔系嗱，拒绝人有好多种方法嘅。嗱、啊，如果有啲人咧夹硬塞个壶埋嚟咧，你就话嗱，我呢只杯咧就新杯嚟噶，你茶咁贵，用乜嘢六包我只杯噶？嗱、哦，如果仲系夹硬攞埋嚟嘅话咧，你就话嗱呢只杯咧呢几日咧就邋遢嘅，如果唔怕阵味咧就攞去饮啦。嗱，如果仲系咁粗劣人嘅咧，你就话人饮过嘅，呢个人有病嘅，如果唔怕扑个冚家铲咧，就攞去饮啦，食冷嘢啦。杯杯啦。 我嚟啦！我翻嚟啦！ 使用安全套，正确第一步。 诶，唔使怕，唔使怕，用盖吸住个杯咪得咯。嗯， 唔怪之得啦，老爷啊，饮茶用焗盅噶，够安全哦。 讲 唔讲？ 俾多次机会你讲唔讲？ 唔讲啊！ 嗱，唔好俾我出杀手锏啊！嗱，我一只插爆佢啊！ 你唔好乱嚟啊！ 一、二、三，我插！ 你插啊！你插得爆，我封你做天王。 好嘢！我屙多屎上去等你揦住佢日文夜文啊！ 好啦好啦，讲就讲啦，攞翻嚟啊！ 感谢兄弟啊嘛！ 佢好靓噶，头发长长，鼻尖尖，眼大大。 Just a minute， 你讲啲嘢俾我听，我话唔到啲咩嘢出嚟嘅。OK， 我问你答，当其时情况点啊？ 佢喺天外边打棒球。 嗯，得啦。如果冇估错的话，佢应该系双脚垫地头向天，三副鞋咪一齐都整齐嘅，系咪？ 咁就梗系啦。 嗯，有冇大 bra？ 咁有关系咩？ 冇大巴你只会夹嘅啫嘛，死仔啊！All right， 而原则上佢当其时应该系面向东背向西，还是系面向南背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唐人街加五月花咧？ 你话咧？ 我相信 A 嘅成数会高啲。OK。In my opinion， 如果我冇估错的话咧，佢当其时应该系左手响左边，右脚响右边，双眼对落35cm 到有两嚿竹笋形极淡岩未经改造嘅海绵软体 ，right？ 你而家玩够未啊 ？OK， 唔玩唔玩，嗱正经啲，最后一个问题，仔定女嚟嘅？ 仲玩？ 应该系佢啦啩， 就系佢啦， 帮你刮佢出嚟。 呢啲咁嘅资料作上去都得啦。阿美啊，喂，签个名啊，或者系撩只龟，打个手指模都得噶。 选美大赛唔得噶，咁多人家都食见到噶。 你生得咁靓，惊咩啫？话唔定你赢咗就大班人识你，到时就唔使屈住喺个厨房度啊！ 话唔定教个医生添噃。 哎呀，分分钟啦！以你咁嘅条件，随时都可以做啲咩公子夫人，好似啲乜者物者咁，几爽啊！ 系啊，诶，签啊签啊，咩 啊？ 你呢铺又刮唔少啦， 你坐定定等应人啦，死仔。呢 位换晒啦， 院长。 我头先啊夹过晒啦，哎呀冇得挥啊，我系度赢紧啊。 系好咯， 各位，为我哋担任今日大会司仪嘅系有绰号性病末期之称嘅狄龙先生，就系我啦。请你哋袋里面随意咁取出一张纸币，大力咁揸筹佢啦。 一个好不幸的消息要跟大家讲，由于台风烂春逼近香港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选美会宣布取消。没错啦，订我啦，订我啦，订我啦！ 你有没有搞错？ 白衣天使选举开播啦！ 好嘢好嘢， 各位，結果竟然在我手上面。在我未宣布我们今天结果之前，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姜大伟医生，有请姜医生。 别怕走啊。 姜医生你好。太紧张，你帮我插上风来。哎呀，插个点。好了，紧张的时刻终于来了。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1993 Miss Nurse Beauty Pageant and the winner is... 几多号啊？ 真是她啊，28号朱丽美小姐。十字玫瑰，恭喜你，恭喜你。啊，俾个机会你，叫佢嘴淡你啦。 恭喜你。 哇，斋啊，咁点掂啊？跟住嘴淡先噶嘛，乜讲啊？逼我啦！你咁做，你叫咁做，你真系就难为我嘅啫。大卫叫得我唔好讲嘅，咁我真系唔能够讲出去噶嘛，系咪先？我冇乜朋友啦，真系老老实实啦。即系唔系话我人有啲咩而系问题咧？上咧我择偶条件咧，我就好拣择下嘅。咁啊，朋友叫我唔好讲嘅嘢，我点能够讲出去？如果唔系，以后我做咩秘密唱先得噶，系嘛？总之咧，一句讲晒，出卖朋友的行为太可耻 啊！唉，冇嘢落袋就可耻嘅，而家有金标啊！ 一隻烂鬼捞你点问我诚意啊？ 切，点睇啊？ 嗱，系有心啊，整系真嘅你啦。 浅水湾豪华别墅咧， 喂，契都冇张，你点氹得我开心啫？不如你买副 LEGO 过我好过咧。 OK cash。 喂，嗱，话你听下，攞太少 cash 袋咧，朋友笑我噶。 旅行支票簿咧？ 哦，咁呢家又要视乎银码大细啦。 哇，你个钱包冇问题啊？ 嗱，若然话你冇货咧，睇唔起你嘅啫噃，仲有冇得大我啲添啊？ 你咁大胆，你想吊起嚟买？ 吊奶汉字，吊部首查口字，吊又吊泥妈，我吊鱼腩，又吊靴鬼，又吊吊揈。若然你话我吊起你埋，我就吊高你啦。 哎呀，你俾心机玩啊，你啲嘢全部落晒毒噶，带埋啲秘密火化啦。 喂，老实啊，你唔好同我玩火化，我真系有班表叔响歌连神阁蒲足廿几年噶，火化呢家嘢咧真系考唔起佢哋。你同时间烧只鸡翼，佢竟然烧成条咸鱼嘅。我讲啦，我讲啦，佢中意咗个女仔，叫朱丽美喺医院个厨房度做洗碗嘅。我可以应承你，我帮你搞 party 处理佢哋，直至到大功告成为止啦。解药嘅前辈， 解药啊！佢都讲咗啦，你解药佢啦。 其实乜解药啫？我落咗啲黑面咒啫嘛。 求下你啦，我点解呢一世咁样？你叫我点沟女得噶？ 解药啊！ 多谢前辈。点用嘅前辈？ 一抹就甩噶啦。 哦，一抹就甩噶啦，系嘛？哇！好厉害喎，好新喎呢只嘢。 One, die！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老爷啊，你老友钉晒牌，我哋扰民唔系鬼嚟噶嘛？你睇我哋今晚嘅场面几和洽。 唉，以前就话净系鬼啫，哎呀，而家仲衰，人唔似人，鬼又唔似鬼。唉， 喂，你见唔见阿 Johnny 啊？ 诶，同条女疏忽紧。 衰仔，沟女零舍也手噶。 你恨得咁多咩？佢嗰张扮猪食老虎系女死噶。 咁啊系。 唔得啊！我系觉得好似人望住你咁嘅， 唔衰噶，边有啫？嚟啊！ 技术啦，技术啦，技术就破壁化啦。 剑哥 ，game 蚀， 色魔， 盐蛙， 衰仔， 超强 ，B B C D， 扑街， 白家， 你想啊？ 喂，靓仔。讲说话小心啲好啊！ 但最大咪知道几件 ？Johnny 啊，唔好理佢咁多啫，我哋揾笪地方继续浪漫啊！ 唔抵得啊！ 换嚟换嚟个思路，超大步子妞。 我哋咁衰格，挞晒个 friend 屋企啲金币咧，唔得。 想做 是因为我怕你会被人哋笑。对不住。我的家人他们很百厌的。为 什么我们次次见面都是这样的？ 是啊，如果这里没有人那就好 翻屋企成两粒钟啦，咁对住一句嘢都唔讲，走得未啊？急屎啊！ 唱多一只添啊！ 已经第38只噶啦， 最后一只， 蒙蒙查查流鼻涕，唯一的一个蛇衣，有你有你阿嫲，有你阿哥，你阿妹，有你老豆。个个帮手通鼻塞，妹妹帮手撩鼻屎，细伯过去隔离铺头买卷草纸啊！ 喂，唱完啦，走得未啊？ 不如耍套功夫啊！ 唔识噶， 好容易学噶啫。 咁我尽力而为啊！ 开始。 嚣！ 呢集唔会走，嗰个会走，一个都唔放过，中足灵到， 哔哩吧啦，响行晒，我即时话你手太鸡啊，傻佬，哎呀， 我送你翻屋企啊， 嗯，狄龙咧， 佢梗系静静鸡走咗，唔做电灯胆， 嗯。 我同家姐自细都好鍾意偷睇呢几页，硬係觉得上文接唔到下嚟。阿爺话冇理由会少咗页嘅，应该係抄过嘅人写错 number 嘅啫。 我唔会抌条绳落嚟俾你 㗎。人人都话家姐个样生得好姣，其实佢好鬼保守㗎，成22岁女都未同人好过。阿妈话喺僵尸界嚟讲係非常之冇面㗎。 你成隻狼咁用乜嘢你食咗我啊？ 我咁鍾意你点舍得食你 喎、啊、哎呀，人哋正经女仔嚟㗎嘛。 我爱你啊，俾我上嚟啦。 咁肉麻花屋企写万次，然之后寄俾我咯。 有字冇声。 咁你一路口搵个电话亭，我同你倾通顶啊。 有声冇样。 阿爸阿妈知道会闹我，亲戚朋友佢哋会笑我，乡亲父老会睇唔起我，仲有之后你会唔要我？ 糖糖，我爱你，我哋洞房啊！ 咪住，瞓都未结想偷步洞房，男人是否都一样呢？ 咦？哎，老婆，你梦游啊？ 以我高度嘅警觉，我听到啲琴嘢声啊！ 冇啊！诶，你咪暗示啲咩呢？ 我琴你使乜暗示啫？ 啊，唔通老豆睇紧咸蛋 ？No， 一定系仔同啲女人 搞。我个仔咁正人君子，点会咁做呢？ 咁系， 糖糖， 咁死人。 是杨子。 茶壶对住茶杯啊！ 咁我茶壶有冇斟到茶？ 佢斟咗好多。 哇，僵尸啊，吓到爹哋同妈咪啊！我都话少咗业噶啦，原来我哋仲未似得晒人，只要一同人行埋咧，两只尖牙就会逼晒出嚟噶。不过如果有人虾家姐，爹哋同妈咪又点会放过佢哋咧？ 斟茶仲唔用过？ 我出个俾只茶妹， 老爷， 你睇下茶，你买你个裤，你个仆街，我孙女你都咁喐。哇，而家个林正英后人想嚟钉死我哋，阿龙嚟听。 我哋而家点做好呢？ 做法有好多种，可以倒掉佢嚟放血变干尸， 即系我嚟榨汁饮咗佢。 不如剁咗佢做人肉叉烧包俾你哋食啊！ 你系咪人嚟噶？到而家仲玩？ 人哋啱啱守寡，你哋收下声啦。最衰 David 唔喺度，唔系可以问下啲意见啦。你想点啊？ 佢平时最中意游水噶，水葬啊！ 即系佢嘅，怼埋落去。 哎呀，咁我哋成班人点啊？ 扑街啦！冇谂过呢一波。 姜大伟，姜大伟，开门啦！姜大伟，救命啊！死人啊！姜大伟，开门啦！姜大伟，我系狄龙啊！寻晚见到你全家飞晒落海啊！你竟然冚家铲晒啦！ 呢度系姜宅，我哋而家唔喺屋企。 如果有啲咩口信呢，就听到嘟一声之后留低，或者 fax 俾我哋啦。 系狄龙啊，做乜唔俾佢入嚟啊？ 唉，冇可能俾佢入嚟嘅，唔俾得佢入嚟嘅。你睇你家姐个样啊，你睇下。吓， 家姐点会变成咁噶？呢啲咧就系卖猪仔嘅代价啦。而家佢嗰对牙冇得控制噶，随时突出嚟噶。 我唔制啊，我又点去街啊？我唔要做僵尸啊！ 咁佢突两只牙出嚟，咪好唔方便咯？ 都冇乜问题嘅，一肚饿啊，唔够瞓啊，急屎啊，去 shopping 啊，咪会露出嚟咯。一瞓着咗就冇事啦。 咁我哋中意嘅人会点噶？ 咪一嘢咬死埋佢咯，唔系点似一家人啫？ 即系我都会变僵尸咯，除非你唔同人好嘅啫，唔系你家姐变，你点会唔变啊？我仔变僵尸啫，你瞓喺度做咩啊？ 哦，瞓低睇清楚啲嗰条死仔啊嘛，落嚟， 又系个衰仔， 救命啊！唔好急我哋远啊，我爱自己埋血嘅。 你冷静啲啦，我一早话过俾你听，我哋系僵尸嚟噶啦。 冇 咩咧？因为全国武术大赛冠军嚟嘅，死都死惊。 不如带佢冲个凉咧。 好啊，我带你上房，冲埋件衫 啦， 开始 啦，好唔好啊？ 狄龙， 我好似冇听到开门声，我就出咗去啦嘛吓。 哇哇！睇嚟好似好急咁喎， 咁急嘅人唔知会唔会穿我哋煲？ 唔会噶，狄龙包好密噶。 太前事，我哋医院有僵尸啊！ 成间医院都知啦。 你见过？ 我冇见过，系狄龙医生讲噶。 走啦，走啦，走啦，走啦！此地不宜久留，三日不紧。 This is the staff area. Let me show you a changing room. Very nice. This is a very good hospital. Yes, thanks. This is the locker room. Oh, that Fabulous, fabulous. Don't you think so? Who are these people? Can you explain this? I'm a doctor. Well, How be the moment? This is a doctor? This is a very bad hospital. 你个死仔啊！你仲有人性嘅？你系咪想嚟到间医院俾人查封啊 ？You are fired. Hallelujah! 阿弥世音菩萨，消灾解难，应嚟嘅嚟，应走嘅走。我们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来自何方，归于何方？阿弥陀佛，愿天贫好你。 的龙，你冇嘢啊话？全个医院都以为你癫咗啊！做咩啫？一招验咗七次血，仲有啊！入咗廿几个教会，你搞咩啊？ 此地不宜久留，系啊。 上身 嗰个唔系我系你啊，我唔会乱咁讲大卫啊。 迪龙，嗱你快啲话俾我听，究竟你嚟做乜嘢？ 迪龙，唔好逼我，总之此地不宜久留，你移民就好，你家人就好，有咁远走咁远，唔好再翻嚟啊，起码呢个嘢俾你攞去旁身，力叔俾我嘅。 嗱你唔讲清楚，我咬你噶。 我话你听啊，初恋难免会失恋噶，你自我顺便啦。我冇话俾你听，大卫僵尸嚟噶。 你讲大话。 迪龙讲嘅嘢都系真嘅，我啲屋企人全部都系僵尸嚟噶，我已经害咗我最好嘅朋友，我唔想再连累埋你啊！ 唔好玩啦，我哋去睇戏，埋单啦，唔该。 我冇试过我啦咪，我哋唔应该喺埋一齐噶。 你啲有钱人啊，兑现咗啲嘢，梗系想换藉口甩身啦，但系使唔使讲到自己系僵尸咁卑鄙啊？ 如果你咁谂会舒服啲嘅，你就当呢个系藉口啦。再见。 我唔溝噶噃，我老豆唔俾我咁夜翻屋企，我老母话饮酒会乱性，我有老公，我有老爷噶，我死啦，老乜就老乜啦。冇肚腩，大马啊！出事啦！十蚊当系鸡，妖乜我字咩？我大把钱啊！我唔负责任噶，发梦啫啩？我都冇做过，嘿， 耶，阿尚啊，你啱喎。 哎呀，哥哥仔啊，哥哥仔啊！哎呦，老婆原来是仔嚟噶，我哋姜家有后啦！啊，唔知阿爸知唔知道咧？吓，摆仔喺度先，话俾阿爸知啊！ 大慈大悲主耶稣基督，我求下你保佑我仔，千祈要似呢剧嘢，啲啲多都唔好似嗰剧嘢捉十个病人， 老婆，你做咩啊？ 冇，好担心个仔会变僵尸啊！ 唉，我系佢老豆，我系僵尸，佢梗系僵尸啦！冇谂咁多啦，你发个梦啫。 而家先系噩梦嘅开始。 抵买喎，五个车位，八间房，先卖30多万，至啱话明系鬼屋啊嘛，附近包冇邻居。 妈咪，我哋真系要搬啊？ 梗系啦，傻仔，俾人发现我哋僵尸啊，俾人钉都有知啊。 细佬，你都系要谂定转恶法啦。哎呀，翻转头，翻转头。 在哪里啊？ 你前面呢，放下栏杆还衰过大白鲨的迪龙啊。你 仔啊，听下他讲什么先。 哦，一日都是他的死大位，累到我连医生牌都没了，前路茫茫，都不知道去哪里好。 不如跳海自杀吧，临死之前喂饱条大白鲨都算做一件好事了，是吧？ 不是啊，哇，仲累我唔够啊。 你咁咪屎样舍得死咩？哼， 啊，唔好埋你啊，啊，死俾你睇啊。 唔好死啊， 你死咗我好耐心 啊。先要 好 啊， 好啊。点解你咁转？我諗住去行船啫，咁都唔放过我。啊，唔识游水就救命啊。 唔识游水就快啲救佢啦。唔识游水又放咩行船啊？ 我哋又住唔埋一间屋，大家自己人啊！ 嗱，你住啲嘢咧，我哋咧就一笔勾销啦，你唔好怪我哋啦。 如果你有咩需要嘅，随便吩咐阿郎得噶啦。 嗯，咁点好意思啊？喂，帮我攞住100万 cash 嚟扎下袋先啦，整个鱼翅血燕蛇羹嚟摊下，顺便落大富豪咧，帮我整两件外卖出嚟，至跟住后生啊，咁啊，同我搵下28组嘅 Kitty 妈咧，还埋条数啊，唔该你。 阿生。 好，既然大家咁唔欢迎我，我走上房。哇，系呢家放啲股东俾晒我哋发达啦，都真系唔得佢哋死啊！净系呢副打字机都分分钟我迪生用过啦。真系好话，阴影、构图、深度，各样嘢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充分咁表现出山水画嘅 character。Maybe 啊，真系不愧系贝多芬。 毕加索画家，咁佢好咧？ 捅唔捅翻入去好咧？过嚟啊！ 夹佢。咁细都俾你揾到，平时厕所好嘥时间咯。昂咕咕，昂咕咕，昂咕咕，昂咕咕。 喂， of uncle, could you just tell me? 一人一镬，点计都仲系打和啫，你都仲有着数噃，我俾你夹咗个全伤噃， 全伤啫话，得咗我冇，全伤啊！ 小把戏我都有。 雕虫小技，你救我斗， 你啊，玩大佢啊，死未？ 点啊？系咪争几分呢？阿姐啲牙好痕，想咬人。 喂喂喂喂，嗱，话晒哥门都系吓，俾啲风度嚟睇下，就咁算咧？ 算，冇得算。接招啊，靓仔！靓仔，嘴都两嘢喎。 你把唇枪都厉害啊！ 你把舌剑都唔错。 咁仲等乜嘢啊？ 请。你都系唔啱我，走吧啦。 扯，你搞过晒我，你叫我扯？ 咁我咬你唔入啊嘛！我未见过男人咁恩皮，咬到牙都软晒。 人哋玩晒啲青头仔嚟，我俾你抄过晒，以后仲俾人要我啊？你对得我住啊？ 你喊咩啫？喊到人心都发白。我唔系唔想负责任，你睇到啦，我哋根本就唔协调。其实你不是一个好男人嘅。如果你喜欢嘅，我就喺黄埔买层楼过你，得闲我上嚟饮下汤啊，顺便擦擦水咁咯，咁又几好。你头先好有型啊！你把打得好劲啊！入晒 ！隔篱老怪我唔骚你啦，衰婆！ 你讲咩啊？ 糖糖，呢个咪强而有力啊！入晒！ 贱骨头， 扑街！ 我好有 feeling 啊！嚟啦！ 我自己俾人咬噶，大个仔咩？ 厕所做咩啊？ 冇啊，我头先瞓瞓下咧就发恶梦噃，梦到我哋咧第一次去罗马嗰间餐厅啊，乜食食下嘢就唔见咗你喎。啲伙计话你跌咗落屎坑啊，咁我扎醒咗，即刻去屎坑嗰处揾下你，睇唔喺度咯。阿老婆啊，咁你记唔记得咧？我哋罗马同埋最中意做咩啊？ 火啊，煲水啊！ 哦，老婆，快啲翻嚟喎，挂住你噶。 冇啊，我学少奶咋嘛，少奶仲黐啊。佢食顺子啊，不过知道贵嘢我唔敢食。 几时啊？ 昨晚。 昨晚？昨晚？唔怪之得个衰婆昨晚啰啰挛啦。唔通想写封情信俾我？ 我昨晚好似听到有人喊，唔知系咪少奶呢？硬咗啲，可能好难消化，只系唔可以生食啊，淡埋佢。如果煮多十分钟，加埋啲猪红，落少少咖喱粉 ，Master 你认为？ 哼，只笋子真系好食啊，有晒所有嘅味啊，尤其是呢只椒啊，得闲同我买多啲翻嚟啊，真系好味啊。 人类实在太先进啦。 酒唔知点解会有啲怪味嘅咧，唔知喺边度出嘅咧，老公嗬？ 我点知啫？梗系唔系我出嘅啦。 怪味，好似话俾我听有啲不寻常嘅事会发生。 阿龙啊，咁你知唔知究竟系咩事啊 ？Hey guys, bonjour everybody。 你唔使客气噶，一家人一样咋。 I'm not a virgin anymore。 啱啦，我准备到龙凤额送俾你哋。 冇，唔聚首唔好俾我啦，爷爷。 唔聚首锁得你住，傻仔。 咁啊。 老公啊，我哋送咩俾佢好咧？ 是但啦。 啊，不如送咗赤腊嗰块地俾佢好唔好啊，老爷？ 哇，咁点系啊？太谢你啦，我今日沉唔起啫，真系多谢晒啊！哇，多谢奶奶，多谢奶奶，多谢奶奶，多谢奶奶。 你唔使攞晒反应系嘛？ No， 你可以爱我、咬我、冧我，但系唔能够喝我。男人要面噶。 你好 man 啊！我顶唔顺啦，快帮我做功课啦。 喂， 爹哋， 阿仔， 老公， 小姐，做咩搞到咁姣啊？男似男女唔似女，搞咩你？ 爹哋啊， 少爷，好少意思啫。我谂佢哋冇乜胃口，呢排转咗口味，中意食呢啲。 呢啲？ 嗯。 咩嚟噶？ 顺子啊嘛。Master， 你食几多张啊？ 你咪笑啦！佢啃几多，我啃几多。 爹哋， 你少奶，你又要几多张啊？ 老公，老公啊，去厕所啊？ 去饮茶 啊？我帮你搞水啊，吓！我帮你擦背，我哋一齐冲暖阳。 亲啊！ 哦，诶。 放手啊！请你放手、 啊，老公。其实我真系唔想放手噶，我只不过唔想你摆啲脱毛膏落个口度啫。 你攞啲水冲冲个口啦，你真系咁样都得嘅，你真系，哎呀，快啲啦，哎呀，食死你！ 睇你出落去啊，我屙屎！ 我知啊。 你做咩？ 冇啊，我谂住等你完完事之后，我就帮你。 出手啊！我有嘢问你啊！ 啊，睇电视电影先啊！哇，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哇，好浪漫啊！啊，爱情真系伟大嘅啫，真系好。 我嚟睇雪糕啊！踢爆佢，揸佢啊，系一啱啊！ 俾我睇埋个大结局先啦、啊。哇，两个主角真系活泼啊！啊，真系可爱。 打翻佢啲角，系啱啦，咪运锁，带佢啦，嚟啦，变身啦！ 爱护佢，锡佢， 勾住佢啲手，系啦系啦，勾佢头，勾佢头，挖佢蛋啦，挖啦，挖佢蛋啱啦，系啊，我嚟要， 你俾我啦，俾我嚟啦， 你嚟揸佢啦，你搞佢搞佢， 好。 我唔够靓，识个第二个女仔唔得，我一定要同嗰个女仔恋过嘅。哇，点解我突然间变得咁勇嘅？ 因为你打开咗你个小宇宙嘛。 Uncle， 点解你会入咗嚟噶？ 唉，我窗口边入嚟噶嘛，由楼上落嚟又得，由门口嚟又得，我系僵尸嚟噶嘛。 咁啊，即系真系僵尸啦。David 叫你找我的， 唉，他廿几岁仔，怎会明白我们千几岁的老人家在想什么啊？不过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非常不开心。你记不记得我们是僵尸啊？ 我不记得。 我这样的样子，你敢不敢跟我做朋友啊？ 我不记得。 唉，你早点说啊，快点发工很伤心的。你肯不肯为我的仔死先？ 我肯的。虽然是交刀，但要死都很容易的。啊， 是我整污了我把刀的。不过爱情真的容易令人冲动的。想当年我都为过个衰婆斩了手臂下来。 你说 Auntie 啊？ 我知不是？不过我都想我的仔和个心爱的女人在一起的。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 David 开心的话，什么都不怕做。 OK， 答应我呢。话乜都唔惊，啲女人真系中意讲大话。 咩话？草佢翻嚟做义奶。 有冇搞错？我系狼，唔系狐狸精。 乜？原来我唔系发梦。 何止唔系发梦啊？你仲要面对现实添啊！ 爹哋啊， 咩啊？ 你太孝顺啦。你太幸福啦， 实在太奇怪啦！点解永远应该出声嘅人都唔出声嘅咧？家嫂， 我反对你草二奶。 你讲多次？ 我 同你结婚千几年嚟，我从来未尝试过偷食嘅。今次草佢翻嚟啊，只不过小出利息啫。 妈咪，妈咪，即系点啊？你想点啊？ 我想你未做新嘅女眷之前，我要你。 阿龙， 好啊好啊好啊！你唔单止害到我哋家变，仲精神折磨我老母同我细佬。我唔单止想要你，仲要打叉你添啊！ 停手！ 失礼，你做乜阻住我细佬？ 因为 系男人嘅，你就讲啊！ 你讲啊！有咩你讲啊！ 讲啊！ 因为你好靓啊。 你讲咩啊？ 打交系粗鲁嘅所谓嚟噶。 要你讲多次。 家 姐你唔好打细妈啦，大妈赢阿妈，细妈赢阿妈，两个都系阿妈。 再扑街系话， 是因为我怕你嫌我是吸血僵尸，你不要因为激我嫁给我爹地，你告诉我你跟我斗气，你真的喜欢我的？ 不是啊。 你不喜欢我？ 不是啊，我很喜欢你啊。其实是跟 Uncle 做戏的。 做戏？我不明白 啊。你爹地想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咯。 妹，你唔使惊，你唔会死嘅，你死我都会锡翻醒你噶。 阿乐，你度搞乜嘢？ 我执定自己啲骨就嚟加变啦。 加变加变，惨惨。 爷爷，你唔好咁啦，唔会噶，我哋唔会加变噶。 系咯。而家只不过系个老豆要娶二奶，个仔冇一条女，多咗个老母，个老母系大陆母，系咁简单啫嘛。反正都家不成家噶啦，顶好咪冚家铲。 唔得，我唔可以俾呢个二千年嘅僵尸家族冚家散嘅。 站住！整棵咁结嘅嘢俾我叹，而家就嚟揭盅啦，你就一走了之。你有外家翻咩？ 我去万玉、嘉玲同埋华善屋企暂住一阵。 话晒俾我听，想我去呓你啊！我冇咁 cheap 啊！如果我离家出走，就冇人揾到我嘅。 你得咩？有人肯挨起埲墙企喺度陪你瞓咩？有人知道你用几多格厕纸咩？有人知道你饮咖啡落屎又唔落糖咩？有人帮你拗背脊咩？有咩心情着咩色底裤咩？ 有啊！我要从头训练过一个女人，唔识煮饭，唔识倒衫，唔识发姣，唔识生仔，净系个煲大过你咁就得啦。 咁你就去健身室揾个大只佬啦！呢、這个世界上冇女人啱你噶，死基佬！我要揾一个英俊不凡、气宇轩昂嘅男人，佢有嘅你冇，咁咧就全世界都系啦。再见。 冇噶， 攞错劫啫。 哎，咪住，执咗成劫嘢，点知你有冇摊我啲嘢噶？我要抄下。 哎呀，你抄得我劫，我唔抄得你个劫啊！ 请随便， 爆开嚟劫先。 哦 ，This is my picture。 乜你仲挂住我咩？哼 This is my letter to。 哦，周围晒俾人睇，我写啲信几肉麻咯。哼， 啊，连个咬过嘅烟斗都攞埋走，系咪想嗒我咧？吓， 呢支系唇唇膏啊，你用嚟做咩？ 孖烟通底裤啊，你攞嚟做丝袜啊？ 呢个系胸围啊，你个背囊啊，不知所谓真系。 哈，我嘅自保三边丸咧，你点食啊？ 呢个系娜妈牌春药，过晒期噶啦，食死你冚家铲！咁熟嘅，喂，呢樽咁似我冲凉油嗰啲味，咩嚟噶？ 咪你个冲凉水咯。咁，呢樽咁硬嘅嘢系咩嚟噶？ 呢樽咪你支流组第一毒嘅魔灵撇咯。 佢连我啲咁硬嘅料都留嚟做纪念。 唔同嗰樽水，佢都带埋。你都不会原谅我的了，我都是扯把了，我会有咁远走咁远的了，你不要拉我，你不要追我回来啊，我真的没面目见你的了，我会有咁远去咁远，你找不到。哎呀， 老婆你好声 啊，我要不起 你两位大侠公正大明啊， 好话啦，我们撤后， 我们就走了。哎呀， 走了，你呢？ 走啊，哇，看来你都要换个套衫才走啦。 哦，好啦，拖得一阵一阵啦，走啦。 咩声啊？ 你个女人啊！ 哎呀，我记得啦，我哋第一次去僵尸宠物店买佢翻嚟嘅时候，佢就啱啱擒紧只狗乸，就是、发出啲咁嘅声音噶啦。我哋快啲发工走啦，好危险啊！ 发工啊！ 吓，走啦！ 走啊！唔好打啦，阿郎有乜人先噶啦，你冇嘢 嘛？吓，你都冇原谅我爸啦，俾我走咁远得咁远好唔好啊？ 以前啲嘢咩都洗晒噶啦，老婆你做过啲乜嘢我都会要你噶。话晒，你都系跟咗我千几年嘅女人啊嘛， 要咗我千几年嘅男人。 阿郎，你冇嘢嘛？ 吓，老爷，我哋终于达到目的。 Good boy, good boy， 你虽然系辛苦啲。但是我哋唔使冚家铲啊！ 咩声啊？ 爹明终于都做功课啦！ 爹明搞掂咗啊！老婆，无论点都好，爹明都系我哋嘅仔， 我哋要做对好夫妻。 O K， 爹明仔，我哋支持你。爹明仔，我哋支持你。 我成功咗啦，我有牙啦。 我唔制啊！佢啲牙白过我嘅，哎呀，真系僵尸老公， 佢有牙嘅， 真系僵尸啊！ 系啊，哎呀，佢系僵尸，即系我嘅仔啊！啊，佢几靓仔，好似我啊， 我啊，好似唔使爆出嚟啊！ 咩啊？ 好嘢， 真系僵尸啊！系啊， 系啊，全靠你嘅，饮杯， 系啊，僵尸啊， 饮杯，饮杯， 做到只狗咁都值得嘅，依家一家团圆。 唉，我而家养几贤良淑德，老公，睇我以后都沟唔到仔咯。 仲讲沟仔？话时话，我而家个样太 sharp 啦，点做你女沟我？ 老婆做功课啦。 仲早，你俾我揸干揸净啦。 我都仲可以嚟多转添噶。 嚟嚟嚟！ 老公啊，你睇我啲窿啊， 点解得翻个嘅？ 阿爸你做啊？ 唔系啊。 整。 你副牙好臭啊！ 仲戴翻佢，跟住穿工啊！系月光出嚟咯！ 我 我哋开支晒业得太快啦。阿爷啲假牙好唔够使，我就索性转行做埋牙医。但系现代人太过性滥交，搞到乱晒种。家下有虎牙嗰啲都系我哋嘅后代，而白毛长角屙尿嗰啲咧就系阿狼嘅出品啦。唔信，你哋同佢试试啊！ 悄悄在闪烁一种难懂的节奏，慢慢摆动，只想要抓住一些游走的迷惑，让你在无意之中被他的艳丽色彩卷入堕落。年轻的心情，聪明的眼睛，请你要小心走。年轻的心情，聪明的眼睛，你不要跟他走。节奏，慢慢摆动，